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洞箫演奏家谭延健演奏的《红楼梦》音乐，曲目有《影子》《葬花吟》《分骨肉》《探香菱》《晴雯曲》《红豆曲》《琵琶三绝》《秋窗风雨夕》《聪明泪》《枉凝眉》。